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江红，独立设计师，做过公关，干过个体户，也在大公司做过服装设计师，最终选择成立自己的设计室，为很多一线影视明星设计过服装，被称为明星花旦设计师。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江红。在师哥的公司顺风顺水地做了7年设计师之后，江红遭遇了职业瓶颈，忽然觉得对设计师这个行业有些厌倦了，于是他选择了辞职，退回到家庭，一待就是一年。 待了一年， 在家待了一年， 感觉怎么样？ 我不是那种说我必须忙起来，然后我必须要找到存在感或者怎么样，我其实是挺懒的一个人，就是我可能比如没事儿，我就真能下午晒太阳看书，休息了一年左右吧。然后我的好朋友看我实在是他就看不下去了，因为 周围竟是上进的朋友。 对，因为反差太大了。因为原来在公司的时候是一个那种就是职业女性，然后特别好像是特别风光，特别那个 特别能干， 特别能干， 觉得埋没了太可惜了。 对，说怎么一下就变成这样，然后一直待着，他就说不行，你这么一直待着待完了就都那个 人就毁了， 可惜了。他说你要不你跟我出去玩吧，他做那个影视服装设计，然后他说你跟我出去玩，然后那个是我们那个做电视剧什么的，就是我就跟他去了那个镇江的一个服装厂，然后那时候也挺好玩的，其实我没有接触过那个嘛，你想做那个市场卖的东西跟做这个电视剧里的古装它完全两个感觉。然后我就在那个地方跟他待了有一两个月吧，然后也是怎么说，就这一两个月又接触了一下服装，恢复了一点这个对衣服的这个感觉吧。回来了之后，然后那时候有一些小歌手找我，就这样就好像一点一点一点就在往这走， 这也好像自然而然的哈，也没有说刻意我要做一个什么理念，我要有私人定制，我要怎么怎么着，就是慢慢这些人来找到你，你觉得哎，做着也还蛮有意思的。 对的，就是 这样 往下走， 一切都是顺其自然。 然后我记得后来就是有一个我的好朋友，一个化妆师，然后他那时候是他跟费翔一直合作，然后那时候费翔可能刚从好莱坞回到国内，他不是有一段去那个百老汇了吗？他去唱歌剧什么的，然后后来可能他又想念这个中国，他其实对中国特别有感情，他又想念中国，所以他就又回来呢，他就当时想拍一个 MV， 然后 MV 他是有情节的嘛，有点像电影似的那种，然后他就想找一个设计师。我这个好朋友呢就跟我说，哎，那个叔叔有一个 MV 是一个什么故事，他们都管费翔叫叔叔 啊， 然后说那个他就跟我传达了一下这个想法，然后呢说那你就画几个图呗，咱们哪天开会然后一块儿碰。那我就按照这个化妆师跟我说的这个就画了一些图，我当时就去了。那一开门，就是你因为你很少那个近距离接触他们，都是台上，哇，简直太漂亮了，就是很朴素的一个人，但是特别的优雅，然后特别的就是有的那种素质素养， 看着很舒服， 然后很有礼貌，特别有礼貌。 经常看到一些媒体上有一些反正负面的报道啊，就是什么耍大牌呀，什么这个那个，可能会对这样的人心里头有一些的戒备。 对， 但是 真是见到了，发现跟想的不一样。 就是你发现大牌其实一点都不大牌。那个我们就开会嘛，那我就把图拿出来了。这时候他才讲情节嘛，就是他本人才讲情节，但是其实那个就是可能中间传达有误，等于我那个图画的其实不对，不是他 想要 的东西，我画的是其他的东西，但是他特别客气， 还不好直说， 他就跟我说， 还得顾及到你的， 说那个江红，你这个图都画得非常漂亮，然后那个说那是这样的，说的我现在跟你讲一下情节，那你这个图没关系，我们留着以后再用。 他特别会考虑你的感受， 对对对， 就让你觉得很舒服。 对，而且我当时想，哦，这个没过，那我回去得重新画图嘛。但是当时就是开完会，他很周到，他就把每个部门什么的装画服的部门的那个备用金，他就都准备出来了。然后我这个服装的定金，他就直接就给我了，我当时都很惊讶，因为我的设计还没有确认嘛，你也不能够确认我到底是不是能够给你你想要的东西，怎么钱就给我了呢？当时我是，对，我就觉得很难得嘛，然后当时就，哎呀，这个人真是太让人感动了，就那种感觉。 一定要好好的把这个事情做好。 对，是这样的。其实我跟他学到了很多跟人相处的这种方式和态度，就是比如说有时候你在工作中可能给你做事的这个人，也许他做不到，也许他那个他也努力做了，但是他做错了。要是按我原来的性格，我可能就会就是不管怎么样会责备几句，然后会觉得我跟你说的很清楚，那你怎么还错了呢？但是后来我就跟他就是这个接触之后，我就想，哦，其实是要鼓励一下。他是我真正算是做高级定制的第一个客人， 第一个客户。 对，转了做定制之后，每一个遇到的人，每一个要做的东西全部都是新的，就你不存在重复，不存在任何的就是刻板和那个不灵活的东西，也没有一个市场去固定你，因为市场是这样，你不是说这一个东西我只符合你，而是你这一个东西要符合你们， 要卖出去啊， 对，它完全不一样嘛，所以就是可能我的脑子也是属于那种多了我就顾不上了，我就是一对一，然后我是就是很可以很投入的去做，所以我觉得我又找到了这个乐趣，我就觉得这个事情还是可以做下去的，所以到了04年，当东西越来越多，然后我也觉得 家里接待不了了， 水到渠成了吧，我就想，那就正式的做一下吧，然后成立一个工作室，包括商标什么的我都去注册，然后就是把它做的就是外在的形式吧，是一个正规的， 这样就一直做了到现在快十年了。 对，一直做到现在。 那会不会比以前忙好多呀？那毕竟不一样了，原来可能有一搭无一搭，就是闲玩着这么就做了，但是有了工作室那就不一样了， 反正肯定是 会有压力了， 越来越忙，但是其实我也在控制，就我也没有想把它做成一个很那个产业化的那种模式，就我没有想说我要雇很多人，有个大车间怎么怎么样的，因为我想我的乐趣其实在我自己的参与，我要如果变成一个生意，你想我可能要做的就不是说这件衣服我怎么去想这件衣服的事儿，我可能要想的就是挑费啊。 我听明白了，我听明白了，你做事情最起决定因素的一点是要符合你的兴趣，你心里得感觉舒服，但是很多人哈，就是很多人是觉得我成功的意义在于我要把一个事情起步了，我要做强做大，然后要怎么怎么样，要排多少多少位，在业内要有什么样的口碑，但是好像你的这个想法跟人家不大一样， 关键我觉得那太远了，我就是我觉得现在想那么远的事儿，其实也没有用， 就是愿意跟着自己的 感觉，可能跟我的性格有关系， 感觉很好，我要做我眼前的事情，踏踏实实做好了，然后未来会怎样，它能发展的更远更大也好，但是如果到了那一步， 保持现状也行， 到了那一步我发现我心里不爽，它即便能做大做强，但是我心里不爽，我可能倒不愿意那么强大， 对，倒 愿 意 保持自己的那个风格。 对，是，这中间确实是我老公其实好几次跟我说，因为我那个就是要工作室要单独一个地方嘛，所以我就在我住的那个小区里面 租了一个 单独租了一个房子做工作室，这样我从家里面去工作，就是他其实跟我生活基本上是在一起的，就是我也没有把它变成一个工作的状态， 就是不愿意用太多的工作来影响到自己的生活， 对， 就是既要讲究生活品质啊，然后工作 上也希望能有所成就。 哎呀，这个 能够找到平衡，能够兼顾到，还要兼顾到自己内心的感受、自己的兴趣爱好、自己的喜恶。 其实可能是太要求完美了，这样也挺累的，我觉得。我老公就说：“你弄出去吧，租一个那个什么那种七九八的地方，然后你把它做成一个这种，就是能够面对外界的啊，把它做得像样点儿。”说你这现在老跟个家似的，即便是你单有一个工作室，也跟个家似的。我说：“哎呦，我说那我每天得从家里面，最起码堵车的时候 要 一个小时。” 对，我要保证我的生活品质。 我想早上出去一个小时，晚上回家一个小时，这两个小时我还休息会儿呢。所以就也没有扩大，真的是没有扩大。我老公劝了我很多次，后来放弃了。 很多人会提一个问题，如果说你的工作和生活会有冲突，你更看重于哪一个？以工作为重还是以生活为重？还是说都得要，我哪头都不放？ 不是，我可能最重要的以心情为重。就是、 啊、我怎么做更舒服更开心。 对，就是我觉得这样做是不麻烦，然后很简洁。其实我在生活中或者是这个处理事情当中，我都是很怕把这个事情就是把它搞大，搞得很复杂，然后就有很多事情要顾及。我是尽量就是我认为没有用的那些我就简化了，然后就剩下这几个，然后反正我就顺其自然的干。我是这样一个性格，就所以说可能我不想把它弄大，也是因为我怕麻烦。 江红，独立设计师，做过公关，干过个体户，也在大公司做过服装设计师，最终选择成立自己的设计室，为很多一线影视明星设计过服装，被称为明星花旦设计师。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江红。在常人看来，好像跟明星打交道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你又是一个以心情为重的人，既然坚持了十年，说明你跟他们的关系都处得很好。 是跟他们一直就是关系都保持得挺好的。其实可能就是因为我的这种方式吧，我是要简单的人嘛，所以可能我在跟他们打交道的时候，我没有其他的，就是除了我跟他面对服装这件工作本身，我们两个需要交流，那我对他没有其他的想法。就比如说，如果你想的是事业，可能我就会想，哎呀， 能不能借着谁的名儿， 又认识了这个大明星，那我这是一个机会，我要怎么怎么样？因为你一旦 我要拿这个去宣传宣传，我要借着他的名儿，要怎么再更进一步，就没有这些想法。 对，你一旦有这个想法，他就变得不单纯，然后你就想要从人家身上获得什么嘛？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你即便不说，你即便做的跟他像好朋友一样，但是你有这个心，他能感觉到。 对对对。 当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就是他们可能也就不会那么放松，他们可能也会有一点禁锢，或者说他们不那么长。但如果你只就这个事情这一件事情，比如咱俩现在就是你问问题我回答，然后做一个广播，然后没有其他的东西，我觉得咱们就可以特别单纯的交流，心和心就没有障碍嘛。我觉得就大概是因为这个方式吧，所以一直都还不错。有一个事儿大概是我不愉快，就比较明显的不愉快。我记得是有一次，就是有一个演员经纪人，其实那个演员本身很好，就我就不说是谁了。演员本身他自己的这种修养啊，包括他的魅力，包括他的外形，整个人物的这种状态，还有他穿衣服穿出来衣服的那种效果都特别好。我很喜欢这个人，也是个就是他会很有内心，我觉得我对他很有感觉，我对他也有设计的想法，然后他也可以把你的衣服穿得漂亮，就是很完美。但是有一次就是第二次合作，见他那个经纪人，其实本来是我一个好朋友，就是另一个杂志的主编找我做这个事情，就是他们参加电影节什么的，帮他做设计。我是建立在我对这个人有感觉的基础上，我愿意做这个事情，而我不是说你是一个大明星，我想要怎么怎么样那种的。我最烦的其实是这个，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去搞那些事情，我脑子不够用。 什么？对 对。然后聊天嘛，聊天那个他其实也是无意的，就那个经纪人，然后就是说 那意思很多设计师都争着抢着在为他做设计、 啊、对对对，他们会感觉很好、 啊、然后是就是他就说他那个就是看了很多人的，然后他就选我了，然后觉得那个特别喜欢， 应该觉得很荣幸， 第一次他穿我的觉得特别喜欢、嗯、我说啊，我说第一次我也是很用心，他我也是没有见过人，没有交流过，我就只是凭我自己的理解给他设计的，然后第一次是很成功的，然后这是第二次，然后他就说他选择我说、哦、那我特别感谢他、嗯、就是感谢他能够认可我的这个设计才有的这个第二次嘛。他就讲啊，那个他们有的好多都是那种就做好了衣服说你穿不穿没关系，反正我先给你做嘛，我做好了我就给你嘛、 啊、 那个就是那种就是 就上赶着的那种劲儿。 那些啊、嗯、我说那是啊，我说他名气那么大、 嗯、 那肯定人家设计师都会愿意为他做嘛，我说他又那么漂亮，然后他就说哎，就现在就是这个圈里的都是那个想借你上位呀、啊、什么的、 嗯、 啊，说的包括好多化妆师什么的，就开始说这个， 听着不爽了。 我当时就想，我说是我也没有当时对他表现什么，我说是、嗯、我说现在可能是这个风气就是这样嘛，大家都想成功，那肯定是这个、嗯、对于设计师来讲，你这个展示的这个人越大牌，那肯定是说明自己的水平越高啊。我说但是我说我这个设计我没有这个想法，嗯，我说我是因为我觉得我对他有感觉，我想做这个设计然后才做的。嗯，这个应该是我，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吧，真的其实演员本身他们可能挺单纯的，就是这也是我这么多年在跟这个、嗯、做，我们都是工作接触嘛、 嗯、 工作接触的时候，因为他是搞专业的人，他就是表演或者跟唱歌，他是搞专业的人，搞专业的人不是生意人，他没有那么多头脑，其实好多时候可能是经纪人这种不恰当的行为、 嗯、 它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嗯、你会觉得哦，你这经纪人是这样的一个就是很功利或者很势 力的心态， 对，人家可能就觉得你这个演员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嗯、就会觉得很烦。其实我觉得多半时候是找一个好的经纪人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看你给这些大牌明星们做这个设计、嗯、其实也不是说啊来一个就接一个或者一直都能下去的、 嗯、 还是有所选择的，有所放弃的， 有所放弃、嗯、 就是接客户很容易，但是你推客户是难的， 推客户婉转，就是因为其实怎么讲、 嗯、 我觉得人家名气比我大、 嗯、 那人家来找你其实在我来讲我觉得是很荣幸，就是他能够、嗯、不管是他听人介绍也好还是怎么也好，人家能看中你我很荣幸，但是如果不适合，我不是说我在一个高位置、 嗯、 我挑你我不做，我不是那个意思、嗯、我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我跟你的契合点没有那么好，我给不了你最想要的东西，这样的话呢就是那还不如不做，他可能会有另外一个缘分，他会遇到一个能够给到他想要东西的人，我是这个想法。我想的方式就并不是说我不看重名利或者是我的这个金钱、 嗯、 就是这些，因为我们在世间生活嘛，你都是要那个要考虑他的，但是我是这样想的，就是说如果你的起点好、 嗯、 如果你拿出来的东西好，那结果肯定是好的，有了好的结果你不管是名啊利啊他才会有、 啊， 就是如果你一开始是拿那个结果来搁在前头、 嗯、 那其实就反了。嗯，我觉得我没有操控结果的能力，其实是可能有的人是，我也有一个朋友是从小到大然后都是做五年计划， 嗯嗯， 他做五年计划他也确实都实现了、 嗯、 他真的是一个就是很有生意头脑的人，人也很好、 嗯、 那个人就是不是说他仅仅是功利啊，他本身人品也很好、 嗯、 但是他是那种做计划也很成功的例子、 嗯、 但是我可能就是那种，这是我死板的地方、 嗯、 就是我讲我是一个怕死板的，但是我在可能有就是原则吧，这个大概是我应该是我唯一的一个原则，其实其他的都好办。 天天跟明星打交道的江红始终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简单做事认真做人。他并没有想着一定要把自己的工作室做多大，他的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给自己的内心带来了安稳和自在。 成绩这个事情就是你怎么看它，就是你想要的你得到了其实就是成绩，那可能我想要的就是这种比较自然的舒服的这种方式，然后做我喜欢做的设计，然后我跟每个人相处我都可以是真心的，我不用去想那些复杂的东西，不用累我的脑子、 嗯、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觉得人生在世 如果你要有选择的话，你肯定选择一个自己觉得好的方式来度过这一生，而不是说为一个好像外人看来你应该怎么样才是成功。我觉得一开始就我说我停止的那一年，休息的那一年，那一年的时候我是开始就是反思了一下，就是我这个人生到底为什么这么多年这么累走下来，我为什么呢？就是我是想得到什么东西吗？还是说我想要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那时候我发现我其实是没有想法的，就是这么多年公司做下来，然后你也没有，它不是按照一个你自己的愿望在发展，你没有愿望，你只是在中间走着。然后那一年我记得我姥姥生病，肝硬化那个晚期，然后我就想到了这个生死的问题，那一年是头一次想到生死的问题。那我当时就想，就是说你所有的这些努力，即便你成功了，你辉煌了，你最后肯定也是要就是有生你就面临死，那我们就是说所有的这些努力，这么争取这样多的东西，积攒这样多的财务，那其实可能对你的生命，你在世的时候你也没有享受它的快乐，你只有在辛苦，不停的辛苦，那你其实走的时候一分也带不走， 是， 就是那我们又为什么在做这些事情呢？所以那一年哦，想到其实是应该了解一下就是说生命的这个问题，因为三十岁之前是那种就是凭着年轻那样走，可能遇到个什么坎儿啊，或者遇到当你觉得一切的努力所给你带来的东西也没有带来更多的幸福感的时候，你可能才会去想。你刚才跟我讲说好多人是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然后是在用一个外在的东西来设定自己的人生，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被这个给裹挟住了，就是你没有自己的了，你忘了，因为外面所有的人都在说这个事儿，都在说从小要怎么样，不要输在起跑线上，然后你要学一个什么样的职业，这个职业以后有前途，你能那个有事业，那到了有事业的时候，就是事业是最重要的。因为现在我觉得基本上大部分70%的人都在为事业奔忙， 对， 其实对家庭都放在后面了，或者说可能谈恋爱的时候觉得家庭还挺重要的，完了结完了婚之后这一切事儿都办完了，这事儿就放那儿了，那就是事业。那其实它其实是讲一个平衡，它不是说哪一个事情最重要你必须去顾这个，然后哪一个事情不重要你可以不管，就是说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它都是不可分离的，就是你只有说这个心理上有个平衡的状态，然后你才能，其实人是有能力处理好所有的方面的，就是说可能你没有接受他的这种智慧，或者没有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不会去思考吧，我觉得。 所以看来就是在忙碌当中停顿一下，好好想一想自己的人生，这个是 特别必要 很需要的，就是现在想想那一年可能是无所事事，但是绝对不是虚度光阴， 我觉得收获很大。所以其实有时候闲有闲的好处，因为人如果你都被事情占满了，你就想我今天完成这个工作，明天完成那个工作， 它是完全一种被动的被推着走的 状态，对，你就没有脑子， 没有时间来思考， 是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到底要的是什么。 是这样的，所以就是想要什么也是可能你觉得这些东西都不是你想要的之后，你才能想明白你想要的是什么，还是排除法，我觉得排除法特别管用。 作为时尚圈内人，江红却拒绝高跟鞋，他说高跟鞋会束缚我的灵魂，他永远都有一双回力鞋，黑色或者白色，出席正式场合的时候也很少妥协，基本上会从服装材质上下功夫，比如他会穿一条松弛的阔腿裤，但是它会是丝光缎子的，上衣呢会配一件宫廷风格的束胸小吊带，外面应该是一件长及胸部的复古小夹克，一定会带一条颜色夸张的围巾，也是缎子的，而脚上依然是回力鞋。录完节目不久，我在江红的微信当中看到这样一段话，人生就是一场持续连绵的修行，定心做事自然生长。感谢收听时尚设计师江红的故事，我是刘丽，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明天见。